夜雨，你来自何方？好像爱情，你去向何方？你我斜阳，你来是从。就好像烟雨斜阳，美丽断山，渺渺茫茫。离别时候，带着多少凄凉。 走向你，拥抱你。爱着你，念着你，多么想告诉你，情节，却刻出。